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男性强权的历史，女人在其间所扮演的大多是附庸和点缀，有的如貂蝉、西施，她们充其量不过是男人们骨掌当中的棋子。但是也有一些女人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神话，她们或是以自己美好的品德展示着中国人的淳朴善良，或是以自己的出众文采装点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殿堂，或是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丰富着中华儿女英勇顽强的历史。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今天的人物之谜这个单元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莱茵儿和薛涛。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首先咱们来说一说莱茵儿。提起曹操，不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但是要提起莱茵儿来，您要是不知道却丝毫不显得奇怪。在文学上，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其中如今每一个中学生都必读的就有曹操的两篇文章，《龟虽寿》和《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热爱人生的态度，观沧海则体现出一种包罗天地宇宙的雄心。所谓日月之行，若处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志在，歌以咏志。当然，作为一个乱世英雄，曹操他不可能不为权力而斗争，他曾经为此杀皇后、镇皇子，但是终其一生，曹操毕竟没有称帝。正如他自己所说，要不是他出来的话，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皇。更何况人们常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会是好士兵，我们又何必对曹操多加指责呢？咱们说的有点远了，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让我们通过莱茵儿看看曹操的另外一面。莱茵儿在东汉帝都洛阳是个色艺俱佳的民歌舞伎，过着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日子。莱茵儿生性孤高雅洁，在台上和台下完全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台上的莱茵儿热情奔放，能使他的听众和观众们近乎疯狂，而到了台下，莱茵儿则变得沉默寡言，又使得想一亲芳泽之人不得不偃旗息鼓。当年董卓火烧洛阳，迁都长安，莱茵儿顿时一品，不啻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忽然间遭到狂风暴雨的侵袭。 要不是及时获得了曹操的赏识，恐怕他就会跟着洛阳的一场浩劫早已经枯萎飘零的无影无踪了。话说在混乱的市局中，曹操南征北战，戎马倥偬，莱茵儿跟着曹操过着行踪漂泊的生活。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但是天下滔滔，哪里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呢？也只能如此。同时他也试着在战争的空隙里，以婉转的歌喉与曼妙的舞姿为曹操调剂身心，借以报答曹操的再造之恩。人的感情是不能用理智来控制的。这期间，一个英俊的身影闯进了莱茵儿的眼帘，并且深入到他的心底。他是曹操府中的一名侍卫，莱茵儿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他。当时曹操正忙于军国大计，也周旋于众多美女之间，所以并不知道莱茵儿的事情。莱茵儿喜欢的这个侍卫叫做王图，他魁梧而且机警，一表人才，在丞相府中颇得曹操之赏识。曹操有意识他有升迁的机会，于是派王图带领一组人马果粮深入敌境，窥探敌人的虚实以及屯粮的处所。这是一件十分危险而且艰巨的任务，能否达成任务全身而退，王图的把握并不大。临行前，王图把情况告诉了莱茵儿。面对生死离别的情人，想到渺不可知的未来，莱茵儿泪流满面地抱着王图不放，不觉鸡啼天晓，已经错过了深夜出发的时间。正所谓军令如山呐，王图最后被绳捆锁绑，押入大牢，被判处死刑，后令斩首示众。 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男性强权的历史，然而也有一些女子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神话，他们或是以自己的美好品德展示着中国人的淳朴善良，或是以自己的出众文采装点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殿堂，或是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丰富着中华儿女英勇顽强的历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传奇女子莱茵儿和薛涛的动人故事。 人们总是讲英雄救美人，贱货的其实也有美人救英雄之说，在曹操那里至少曾经发生过两起这样的美人救英雄之事，一起是蔡文姬救董祀，另外一起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莱茵儿救王图。莱茵儿跪在曹操的面前，显得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他反复只是讲一句话，愿待王图一死，并说出了他和王图的私情。想求一死是容易的，但活着的人敢于将自己最隐私的东西公之于众，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曹操在文学上极负盛名，在他的雄才大略的背后也隐藏着极大的孤独。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自然对人世间的至情和至性有着超乎常人的鉴别能力，对莱茵儿的真情流露曹操十分感动，但同时曹操毕竟也有其枭雄的一面，于是他出下了一个题目，叫莱茵儿在一个月之内训练出一个小型的歌舞班组，并且同意莱茵儿可以带情人一死，以更进一步来测试莱茵儿的真情之爱。此时莱茵儿愉快而坦诚地答应了，除了救情郎的命以外，他也希望在自己死后有人来接自己的班，为曹操分忧解难，以报答曹丞相的收养之恩。随后一个小型的歌舞训练班在曹操的丞相府中紧张地开始训练，莱茵儿挑选了七位具有歌唱及舞蹈天赋的侍女，夜以继日地进行密集式的训练，从乐理、音色、音质到舞姿、道具，尽其所能与所知，毫无保留地加以传授。七位歌舞侍女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一名叫做潘巧儿的侍女更是出类拔萃，已经几乎能和莱茵儿并驾齐驱。这些都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曹操给他的规定。本以为完成不了的任务，想不到全都完成了。 歌舞训练班结束了，也就是莱茵儿带情而死的时间到了。这时候的莱茵儿坦然地去向曹操复命，而曹操呢，忽然有一丝怜悯袭上了心头，看着这位如花似玉的美人顷刻之间即将在人世间消失，他不禁脱口而出地说，其实你可以不死啊。莱茵儿根本不曾重视曹操话里的一线生机，只是悠悠地说，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身犯重罪可以逍遥法外，不但本身难以自处，丞相又如何统御群下，再说贱妾有负丞相厚恩，也无颜苟活人世。曹操默然良久，问道，你想不想与王图再见一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莱茵儿自有他的一套爱情逻辑。他说，当我决心带情人一死时，我与他的情感就已经圆满地结束了，相见无补于事，不如不见。曹操听闻非常感动，心想自己位高权重，却没有一个心甘情愿为自己慷慨赴死的红粉知己。想到这儿，曹操也不禁黯然神伤，对莱茵儿说，等我放了王图后再通知你吧。莱茵儿走之后，曹操迅速传见了王图，谁知道王图却坦率地告诉曹操，他对于莱茵儿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这位曹丞相听后火冒三丈，他一脚踢到王图，本来想把他处死，但是想到既然答应了莱茵儿不杀死他，于是只好把王图逐出了丞相府。如果曹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莱茵儿，即使能够阻止他赴死的决心，勉强地让他活下去，但一定会让他比死更痛苦。曹操于是打定了主意，只对莱茵儿说，王图已经释放，逐回家乡，念在你一片真情且训练歌舞伎有功，可以不死。莱茵儿感谢曹操的成全，但是却不愿意接受他不死的恩惠。话说完了，他郑重地向曹操行了跪拜大礼，转身而去，去的是如此的坚决，去的是如此的坦然。望着莱茵儿的背影，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大风大浪的曹操，此刻也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凄切，流下了两行泪水。这也是曹操第一次为女人流泪，同时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女人流泪。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韩涛。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过了莱茵儿，那么接下来要跟您聊的就是薛涛了。在唐代的女诗人当中，薛涛和李冶、鱼玄机最为著名。薛涛的诗不仅如世所传颂的《送友人》《题竹廊庙》等篇以青词丽句见长，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在封建时代的妇女，特别是像她这一类型的妇女当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直到明朝，还有人拿薛涛会作诗这一点来写小说。《剪灯余话》当中就有一篇说，一个名叫田珠的书生风流倜傥，被薛涛的鬼魂碰上了，一人一鬼凑到一起喝酒赋诗联句，很是快活，最后被田珠的父亲发现，不得不分手。那么这个薛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历史上所记载的薛涛是一名乐妓，后来又是一名女道士，但主要的是一位女诗人。薛涛的父亲薛云当时任兵部主事， 母亲裴氏也是大家闺秀，薛涛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而他的父亲并没有因为薛涛是女儿身而忽视对他的教养和培育，相反，在薛涛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启发他读书作诗的能力。在父亲有心的栽培下，薛涛很快就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智慧。话说有一次，父亲以庭院当中的梧桐作对，说道：庭除以古桐，耸干入云中。让薛涛继续对答，薛涛接口吟道：知营南北鸟，夜送往来风。当时的薛涛年仅5岁，然而这样安定平和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动乱的社会现实碾碎了这个美好的一切。为了巩固中央势力，镇压藩镇割据，集权者将四川化为依靠的后方，派出皇帝所亲信的人去镇守四川。薛涛的父亲身居要位，于是被擢升为成都刺史，带着妻女一家三口前往赴任。公元776年，成都绵竹兵变，薛云于安抚中不幸中箭，伤重而亡。薛父去世后，薛母裴氏与女儿相依为命，但正所谓祸不单行，没过几年，薛母机遇成疾，也离开了人世，仅剩薛涛一人流落蜀中。为了生计，薛涛沦为了歌妓，闲时作诗，生活十分艰辛。就是这样的孤苦伶仃生活无依，他也没有像有的女子那样沦为娼妓以换取眼前的奢华生活。他一直都没有出卖自己的身心，仅以淡妆素裹的优雅之美博得时人赞誉。这与他的书香家庭背景对他的早期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唐德宗贞元元年，一代名将韦皋出任四川节度使，这个韦皋是改变薛涛命运的重要人物。韦皋虽是一名武官，但事实上他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到任不久，即听说了薛涛的诗才，于是就破格把乐伎身份的薛涛召到了帅府。一年后，韦皋爱惜薛涛之才，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教书郎官职，一时间女教书之名不胫而走，同时薛涛也被世人称为扫眉才子。在薛涛的有生之年，剑南节度使总共换过11位，而每一位节度使都对他十分青睐和敬重，薛涛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青楼女子。当时与薛涛交往的名流才子有很多了，比方说白居易、令狐楚、裴庆、张籍、杜牧、刘禹锡等等，都与薛涛有着诗文惆怅。但是真正让薛涛动了深情的却是元稹。薛涛初见元稹的时候已经42岁，比元稹大了整整11岁。当时元稹任监察御史，于唐宪宗元和4年春天奉朝命出使蜀地，两人在蜀地共度了一年，谈了一场正宗的恋爱。当然，这位元稹是天生的情圣，后来元稹毫发无损地重新踏上了他的仕途，薛涛呢也看得开，穿上道袍隐居了起来，终身未婚。晚年，薛涛在成都远郊筑起了吟诗楼，隐居其中，直至唐文宗太和5年逝世，时年62岁。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为他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西川女教书薛涛红度之墓。薛涛的诗流传下来的有很多，但真正能说得上是极品的似乎没有，而下面这首应当算是薛涛最好的诗之一。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男性强权的历史，然而也有一些女子用自己的行为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神话。 他们或是以自己的美好品德展示着中国人的淳朴善良，或是以自己的出众文采装点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殿堂，或是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丰富着中华儿女英勇顽强的历史。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传奇女子莱茵儿和薛涛的动人故事。 很多人知道薛涛是一位名妓，一位女诗人，但是却不知道她同时还是一个发明家。中国历史其实不缺名妓，也不缺诗人，唯独缺少发明家和技术工人。在唐朝，说的邪乎点，一块砖头砸下来，十个人当中会有三个书法家，两个画家，五个诗人。由此可见，在当时艺术是如此的兴旺发达。薛涛在这种的环境当中生活了多年，非常受人们的尊敬。诗人们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是想给薛涛看。皇帝是男性权威的化身，而薛涛则是女性品味的代言人。一次，薛涛与韦皋斗气，韦皋把他下放到松江的这种鬼地方。他临别的时候写了一首石离诗，韦皋到底还是舍不得，很快又把他调了回来。薛涛一回来就出钱把自己从妓院当中赎了出来，搬到了浣花溪边居住，开始了他的另外一项很有前途的职业，造纸。艺术的兴盛对纸的需求量也就与日俱增，其中四川的熟纸，特别是麻纸，已经名闻天下，造纸技术甚至传入到了朝鲜、日本、阿拉伯和欧洲。而薛涛是一个精致细腻有情调的女人，她把乐山特产的胭脂木浸泡捣拌成浆，加上云母粉，掺入郁金井的水，制成粉红色的纸张，上面还有松花纹路，专门用来誊写自己的诗作。而就这样，薛涛笺就流传开了。很快，他让更多的男性诗人为之醉倒，成为时尚和新锐的象征。虽然薛涛还有一些关于笔墨纸砚的发明来匹配他的诗，但有了薛涛笺，其他的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女性的内心承受了更多的压力，更何况是身在乐妓当中的女诗人，真的能出淤泥而不染的又有多少？薛涛在这种环境当中勉求生存，虽然她是有才品的女冠，也仍然不免被男权统治的社会看低。古代的平常女子在家庭中从属于父亲，出嫁之后从属于丈夫，而另外一些想独立自主而且有一技之长的女子，事实上只是被男性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女奴，仍然逃不脱为男性服务的命途。中晚唐时期的人文气息比较浓重，但是活跃在舞台之上的女子却很少，可以想见封建社会给女性带来的是怎样的桎梏。一个女子想要平平稳稳的生活，就必须委身于一个男子，依他的指令来过活。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古训硬铮铮地立在那里，无人敢逾越。但是与薛涛的才品是不可能屈身于某个男子而庸碌终老的。她年幼丧亲，很早就开始了独立生活，在她的意识当中，只有自己是最可信任最可抓牢的。他的坚强和独立不会容忍自己没有尊严地依附于他人，苟活于世间。或者是他写诗不过是为了平衡漫溢的才情，为了缓解内心的压抑，甚至只是为了经济。不管是什么，他最终实现的是自尊、自强、自立、自省。现今看来，薛涛能够在当时跻身浩浩诗家的行列，完全是其自身素质所铸就出来的。他突破的是封建女性自身的心理缺陷，勇敢地找寻自我，成就自尊自强。而他的这种勇气为后世者树立了标杆，也为女性意识的进步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参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依然，感谢您的收听。